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叫于彦涛，我今年44岁。我呢，原先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呢，在大学里教了差不多有4年书，之后到现在为止一共12年时间在出版社当编辑。说起我家的阅读故事，其实呢，如果有的人问我说你们家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那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们家的阅读故事真要往前说的话，我们两家的长辈都特别喜欢书，而且给我们俩的算是家训叫做宁可居无主，不可家无书。所以呢，我们都特别喜欢读书。那么从上中文系开始哈，我俩其实吸引我俩走到一起应该就是因书结缘哈。今天我带来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书中所写的人和故事基本上都符合人类历史中偶然性的一个因素决定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这个规律，我觉得角度特别有意思。而且茨威格所描写的英雄都是在人类物理时间上已经消失了，可是在人的心理时间上永远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书中所描写的激情四射的道德辉光完全可以在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我愿意把这本书分享给所有的读者，因为我觉得茨威格身上所激情迸射出来的道德辉光呢，完全可以感染更多的人，让更多喜欢书的人心中始终有一团火，还可以散作满天星。我觉得这本书这一段话特别好，那关键的一分钟就这样进行了可怕的报复，这样的一瞬间在尘世的生活中是很少降临的。当他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命运始终只需要天才，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人物。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010-8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金裤子小子，裙子真可笑。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星期四，我们将继续跟各位聊前几天我们持续的这个系列话题，四十年四十首歌，以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为起点，选出每一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话题的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收官之作。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2009年到2018年间制造了诸多话题的十首好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现在呢，我们的版权意识是越来越强，但是呢，在十年前真正能够重视版权的歌手并不多。当时呢，闹过不少的风波，其中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应该就是汪峰和旭日阳刚之间的版权纠纷。在2009年的时候，汪峰创作了歌曲《春天里》，其实那一年的这首歌的热度并没有那么高，直到一年之后呢，旭日阳刚组合在网上翻唱了这首歌，引起电视台的关注，从而呢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首歌。后来旭日阳刚组合呢还因此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在整个过程之中，汪峰都极力的配合他们，帮助他们。那么等到这个组合有了更广阔的平台，汪峰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呢在演出的时候能唱你们自己的歌，而不是一味的重复唱《春天里》。但是呢，旭日阳刚并没有听从汪峰的建议，依然在商演之中唱这首歌。后来呢，汪峰为了给自己维权，不得不公开表示不再允许他们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那么这个事情呢，在网上曝光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很多网友呢，都为旭日阳刚抱不平，说汪峰呢不够意思，不倡议。不过呢，如今随着人们的版权意识提高，重新回过头再来看这件事情，可能更多的人都会改变观念，站在汪峰老师这一边吧。一起来分享汪峰的版本《春天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的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 满了执念，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 点春天里来自汪峰。很多励志歌曲的创作历程呢，都是非常心酸的。在2010年，一部名为《老男孩》的微电影在网上蹿红，那是微电影和短视频刚刚在网上流行的时代。那么这部微电影能让筷子兄弟迅速走红，那么同名主题歌《老男孩》一时间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简单质朴，唱出了无数北漂的心声。那么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抓住听众的心，就是因为这首歌呢，本身就是王太利在迷茫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心态来创作的作品。据说呢，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里，想到自己和梦想的距离遥不可及，就伤心不已。于是呢，一边哭一边写下了这首歌。一起来分享《老男孩》，来自筷子兄弟。 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那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老男孩来自筷子兄弟。长叹夜太短说，很多老歌真的是不能听，偶然听见心中就会泛起一股耐人寻味的感觉，这种感觉带着释然，但随着音乐情绪的推进，这种释然呢又会慢慢变成苦涩。 在2010年的前后，国内影坛关于青春和昔日梦想类的电影呢，就开始受到追捧。那么这类影片呢，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主题曲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歌的主题，一定跟电影的主题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歌曲就是电影的一个浓缩。比如说《老男孩》就是这样，歌曲和影片讲述的故事呢，都和梦想有关。那再比如胡夏的《那些年》。这首歌呢，就是和青春有关，歌词中提到了学生时代的懵懂和青涩，以至于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在毕业之际唱起这首歌。一起来分享胡夏的《那些年》。 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 那些年，来自胡夏。如今呢，想看一首歌火不火呢，方式有很多。一，过去呢，就是看歌曲在比如说我们电台啊电视台的播放量，后来呢有了网络，那就是看点击量视听量，是吧？那么如果说现在一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多次使用，那就说明这歌已经非常火了哈。那么除了这些方式呢，还有一个就是看歌曲是不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上。那么这种方式呢，大概是在2012年前后大规模出现，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的音乐类综艺节目雨后春笋般出现。记得那一年呢，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当时呢，不止一档节目当中出现过这首歌。其实呢，这首歌的诞生和国内的音乐环境有很大关系。曲婉婷呢，一直在国外生活，有一次呢，回国遇到了几位音乐人，就和他们一起聊到了对国内乐坛的一些感觉和看法。那么沟通之后呢，他就觉得哎，这种感觉好奇妙啊，于是呢就把这样的感觉具象化，就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旋律还有词曲。一起来分享我的歌声里。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有这 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我的歌声里，来自曲婉婷，爸爸去哪儿，这是一首歌，那也是综艺节目的主综艺，一档综艺节目，它呢是由林志颖、张亮、王岳伦、郭涛还有他们的孩子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那么这档节目的诞生于2013年，是不是突然觉得已经过去了5年了哈，好久了。那么这也是国内综艺节目大爆发的那一年。那么除了这档节目之外呢，我是歌手等等优质的综艺节目也都是诞生在这一年。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合唱的歌曲《爸爸去哪儿》。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呀。 那我教你好了。 好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你有跑调哦。 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纽扣住一个家的幸福，爱着你呀风雨无阻。

为你光过旁边八七点六。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仍是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气温较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是我们的系列节目40年40首歌的收官之作，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分享2009年到2018年非常具有话题度和年代感的10首歌曲。AJ 说了，《老男孩》这首歌对我呢有着特别的意义。30岁前的我浑浑沌沌过日子，属于没有固定收入的那样的一种。后来看了那部短片，最后的环节主人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哭了，感觉自己30岁了，真的不能一事无成。后来我换了工作，把心沉了下来，渐渐发现天道酬勤原来是真的。6年过去了，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慢慢步入正轨，向着幸福的方向行走，真的是很感激这首歌。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夫妻档，其中呢有一对是最近几年开始受到我们的关注的，他们呢曾经创作过无数很温馨的歌曲。那么这对夫妻档呢，就是董冬冬和陈曦。2014年的时候，两个人联手创作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借助春晚的舞台红遍大江南北。真挚朴实的歌词呢，让人听完之后呢，感觉这首歌和《常回家看看》有一拼。其实呢，歌曲的诞生还真跟《常回家看看》有点关系。这首歌呢，虽然是2014年红的，但是呢，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出来了。当时呢是作为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出现的，那个时候呢剧组希望他们写一首情感上类似《常回家看看》的歌。那么起初呢，词作者陈曦也不知道该怎么写，直到有一次给妈妈过60岁的生日，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呢就满脸皱纹了，于是呢忽然来了灵感，就写下了这首歌曲，结果呢被王铮亮唱火了。 还没好好感受 帽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前些年呢，影视剧界非常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因为文学小说呢拥有很大的市场。当时呢，我们管这些小说呢叫做 IP， 实际上呢就是知识产权。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拿来直接拍的。首先呢，这些小说要足够火，是吧，有很高的人气。然后呢，就是题材呢要符合年轻人的市场。其实呢，这也是最近一两年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就不再那么受大众喜爱的原因。因为年轻人喜爱的能讲情怀的作品往往都是言情故事，那么这类故事呢看多了也会产生视觉疲劳嘛，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就是2015年引发争议的影片《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呢也算是众多 IP 改编电影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主题曲之一了。 生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 默来自那英。时间来到2016年，这一年的民谣风因为赵雷的成名再度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这一年的赵雷凭借一首《成都》走进了大众视野。那么听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感觉似乎是一段朦胧又美好的感情，可是呢，当我们细细的品味，却能发现除了爱情，歌曲里更多的是赵雷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录还有留念。对于漂泊在外的人们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成都，它是珍藏心中最最柔软回忆的地方，这也是歌曲能够引起大家共鸣，受到听众欢迎的原因。再次来聆听《成都》，来自赵雷。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成都来自赵雷。北里寻他说怀念成都，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虽然说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在我看来两个地方呢都是我的家，一个是我长大的地方，一个是承载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和记忆的地方。时间呢来到2017年，这一年开始呢，那些根据言情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呢已经慢慢受到冷落了，但是呢仙侠题材的电视剧又迎来了春天。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这一年呢不仅创下了收视佳绩，还在网上呢制造了很多话题，主题曲《凉凉》呢更是从去年红到现在。而且呢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些年来少有的主题曲呢能够反哺影视作品这样的电视剧。那么起初呢电视剧的热播带火了主题曲，后来呢因为歌出了名在各大平台热播，然后呢凉凉这个词呢又从歌名变成了流行语，所以说呢导致在剧集播出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有新观众入坑，始终在网络上有很高的讨论程度。一起来分享张碧晨加杨宗纬的凉凉。 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翩翩芳菲如水流。 凉凉来自张碧晨加杨宗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可以说是今年的网红神曲。那既然是神曲呢，但并不魔性啊。周笔畅的声音呢，沉稳低调，具有张力。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又是像阳光一般带着温暖的力量。那么励志的主题呢，更是让这首歌流行起来啊！然后呢，又出现在很多很多正式的场合，也会听到这首歌曲，所以说封为神曲也是非常的合适了哈。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周笔畅的这首《最美的期待》。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影片《蚁人》。明天同一时间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没有伤悲，无怨无悔。